一个词呢叫 stupid， 但 silly 呢比 stupid 程度上呢可能要轻一些。 She's the silliest woman I know。 Silliest woman， 这个 silly 它是形容词，它有一个比较级也有一个最高级，那么这个最高级呢就是把 y 改成 i 加上 est。 这一位说话也是够武断的，他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 silly 的一个人。 OK， Do you know she's got the biggest car of all and she can't pass her test？ 原来如此，知道这位呢为什么对这位女士颇有微词，可能是出于对她的一种嫉妒，因为我们从这句话当中呢就能够看出来。 Do you know she's got the biggest car of all？ 在那个三个人当中啊，这位女士拥有一辆最大的这样的一辆车。 She can't pass her test， 但是呢她居然都没有通过她的这个考试。 Pass the test 就是通过考试的意思。 She's a very bad driver。 Bad driver， 这个 bad driver 用上去可能是稍微的程度稍微强了一点，实际上就是说她是一位很不称职的这样的一个 driver。其实对于新学车的朋友们来说呢，一开始的时候技术上确实是很不够熟练，所以我们总觉得这一位呢对那位女士应该略微宽容一点，对不对？好，接下来这两个人对话当中的第一位又这样说， Her husband is an unpleasant person too。 Unpleasant person， 这个 unpleasant 大家从它的构词上呢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词呢是由一个前缀加上一个形容词构成的，比如 pleasant personunpleasant person。 什么叫 unpleasant person 呢？我想如果一个人在您的旁边总是唉声叹气，总是在抱怨，那么这个人肯定是 unpleasant。 相反呢，如果这个人在您的旁边总是微笑，很阳光，看问题的时候呢总是非常积极的一面，性格呢又很开朗，那么这个人呢肯定是 pleasant person， 你也会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的。但是这位先生呢认为那位女士的 husband 是 unpleasant person， 这个不仅如此，同时呢还 very ambitious。 ambitious 这个词呢是这个如果说好一点的话呢就是有理想的，有抱负的。如果从另外一面来解释这个词呢，意思就是野心勃勃的，这个雄心勃勃的，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 ambitious 这个词，英文当中是用的是一个词。 She wants to be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She wants to be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board 是董事会，这个Chairman 呢是主席的意思 ，Chairman。OK， 接下来呢，对方又说 ，What about his brother？ What about 这个短语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当你想谈论另外一件事，又和这件事相关呢，就可以说 What about， 或者是 How about 什么什么就可以了。OK，What about his brother？ His brother， 他的这个兄弟又是怎么样的呢 ？He's the richest of the three。He's the richest of the three， 他是他们当中最富有的。 The richest person of the three， 啊，富有，但是呢 the meanest， the meanest， 最小气的一个。 OK， the next one， Yes of course they're all very rich， they're all very rich， 他们都是非常的富有的，这三位都是非常富有的。And very boring， 好像这个 rich 和这个 boring 是同时存在的。 OK， yeah， the last sentence， Oh yes， they're the most boring people I know。 最后这一位呢给出了这样一个 decision，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吧， They're the most boring people I know， 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无聊的，最令人生厌的这样的一波人。 OK， well，其实我想呢大家对这两个人呢不必有太多的 comments 啊，不必谈论过多，因为 they're talking gossip。 OK， 好，郑敏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Bye。Thank you.